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得嚟啊笑。 好，翻嚟第四节大香港早晨啦。咁咧，嗱呢一节咧就系阿汤姆一定话想讲嘅。 太太太搞嘢，大佬。 咁咧，头先啱播条片咧，就系阿钟树根咧，佢又拍咗条片，就系呢一个叫做咩？高维，高维，你做节目，你听节目啊？你喺度做节目，你听节目。 我哋头先播嗰条片咧，真系帮阿钟 Sir 咧推唔少嘅，因为佢嗰条片咧得。84 view 嘅本身 系咩？ 系啊！我屌我哋而家咁样 咁多啊，84、89、64， 无啦啦多几千喎，系咪先？无啦啦多几千 view 啊！你真系多个捻借我。 唔系嗰条片咧就系阿 唔系，我呢度睇有600+ view 喎。 系咩？咁可能系 YouTube， 系 YouTube， 屌都系得600+啫，屌呢度咪 好多啦，好多啦，好多啦，多 个阿钟 Sir 烧肉丸， 钟屌嗰啲钟 Sir， 阿钟树根教中文就真系净系睇呢个题都够你搞笑啦。 嗱呢个题啊，你好想讲啊？ 咁其實有單即係有單報道啦，都有講翻呢條片，咁其實都係笑鳩佢嘅，因為阿鐘樹根就啲中文就顛三倒四啊，都出撚曬名㗎啦，係咪先咁樣？跟住咧就其中咧，今次佢教你乜撚嘢本土呢個字，咁就話乜撚嘢本土啊，係獅子山精神咁樣。 獅子山精神、啊， 但係其實嗰個字幕係錯鳩咗，那個報道我特登就講翻呢一點，咁我哋 cap 翻嗰張嗰好一格个图俾大家睇啦，就写住呢个就系呢个狮子山下嘅香港精神，咁啊就 个子字咧就用文字个字 系 啦，狮子山 咁啊，即系我始终就认为即系呢啲系话呢啲叫做。 唔係，我覺得 狗改不了吃屎啊！ 唔係喎，我反而欣賞佢喎。阿鐘樹根佢一直都係新教喎、 啊，新教， 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執筆忘字咧係好常見嘅，成日都係發生呢一樣嘢咁啊！獅子山下精神寫住有呢個係咪輸入法錯誤啫？ 屌你， 佢應該係用唔係你語音輸入、啊？ 如果你講到 拼音 啊，如果你講到依點咧，就係、是、應翻阿大亨講成日即係勸勉我哋。我只要用呢个字眼啊，劝勉我哋一个执行力嘅问题，应该系我死唔信。 黐线，你同我钟树根讲执行 力，唔系我死唔信系钟树根去自己去做个字幕噶。 我系识做都劲啊， 冇人可能啦，咁捻高技巧啊，树根个头脑系嘛，大家有目共睹啦，系咪先？咁肯定系佢啲团，佢啲 team 啦，佢嗰啲 team 做噶啦，咁样唔知系咪包括嗰个本地女孩，本土女孩啦，跟住 本土女孩， 咁、你咁系冇 check 过啦啲嘢，屌老尾，即系咁，其实好都，你话系咪算系好明显嘅错误啊？都唔系你自己嗰个 video 个题写捻住教人中文啊嘛。嗰下抵死啊嘛！但係你字幕錯啊嘛！ 唔係，我覺得佢咧，其實呢條片咧，我唔知有阿湯姆啦，湯姆其實佢一直講好多嘢都唔係想講，佢心裡面講一句。 你又知我心裡面 講 句？ 佢講一句嘅就係阿鐘樹根，你而家既然俾人踢走啦，嗱你而家就嚇嘅。理论坛咪得咯，系咪？理论坛又会俾人踢走咧？呢句你想讲噶嘛？ 唔系依咁你跳咗啲。 唔系，但系咧，我睇条片咧，我觉得咧，其实系最尾嗰个 tag 系最有趣的， 系 即系话自己本土女孩嗰个咧。话咩？因为条片系其实佢系即系借本土呢样嘢啦。 咪对于女孩个字比较执着啦，系嘛？ 本地女孩，本地女孩。咁啊，你话呢条片啊，对我嚟讲，我冇乜大嘅触动，因为咧最近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过往关于新媒体或者新媒体运动啦，咁响都可能比较早期少少嘅。即系你话如果大家有听开网台嘅话咧，我自己会觉得啊。喺嗰、那個譬如網絡討論區啊、高峰咧，都叫係人網，即係關於政治嗰方面啦。OK， 喺嗰期嘅人網就係響 五區公投， 係啦，好遠古啦，五區公投前後嗰啲嘅時候啦，咁樣。咁但係咧，當時有個討論，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就係、是有一個討論係圍繞住嗰個嘅所謂 80後點樣利用個新媒體喺嗰個嘅社會行動、社會運動上面動員。咁於是咧，就喺呢一個2012年之前嗰個立法會選舉有個討論，就係話啊，咁咧即係而家呢一個網絡嘅力量啦，互聯網嘅力量好厲害啦，咁大家點樣借助網絡係 sell 自己嘅嘢出去啦？咁呢個係即係昔日大家有討論嚟噶嘛？咁但係經過咗兩次嘅區議會選舉啦，同埋即係2012嘅立法會選舉啦，大家會發現嘅就係其實互聯網咧，唔係廢嘅，即係嗰個限制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喺我 如果你講選票嚟講啦，我意思係。 咁當然啦，咁當然啦，喺個限制非常大。咁但係咧，喺今年呢個立法會選舉咧嚟緊咧，建制派唔係喎，建制派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佢用咗好多嘅人力啊、物力資源咧，投放咗喺嗰個網絡工程上面喎。即係我唔知係咪佢哋即係而家係即係叫做上一代啦，先接收到就啊網絡係咁犀利嘅。即係都要用下個互聯網做一個宣傳啊咁， 呢個咪就係人做佢又做咯。 有邊個咧？鐘樹根係啦，係咪先？鐘樹根拍一條片啦，跟住然之後後屘又話教中文啦。另外一個驚啊嘛，另外嗰個我哋冇擺出嚟放俾大家睇啊嘛。 咩 咧？麥美娟嗰條先勁啊嘛。 麥美娟屌 你！你雙傑講兩句嗱，雙傑佢講起麥美娟咧係最大意見嘅。 點解咧？ 唔係麥美娟啊，麥美娟隔離嗰個啊，陳永恩啊，即係工聯會大佬陳光唔知乜，哎死啦，唔記得佢爸爸個名添，叫做陳，係總之一個工聯會大佬個女咧，即係擊敗馮檢基嗰個女工聯會女將。 即係今次同馮檢基對會小花， 係啊，贏會小花，係啊，嗰個特別好睇，我覺得 有幾好睇啊， 超好睇， 邊方面？ 你講多幾句啦。 我覺得好靚咯，佢 點好假屌， 我好喜歡，咁就瞓住 間諜嚟嘅，相 唔係大家唔知道陳永恩邊個啦，即係奉勸大家真係唔好 search 啦，因為阿雙傑嗰個品味真係有問題， 太特別啦嘛， 係啦因為咧嗰個利用互聯網咧嗰陣時咧，就是、因為麥美娟同埋陳永恩佢哋有幾個工聯會小花啊。你諗下麥美娟 叫工聯會小花咧，就係陳美娟 啦。咁咧佢就拍咗條片，嗰條片咧就係咧講呢一個叫大家啲女士注意呢個美容陷阱嘅，係啦，注意美容陷阱嘅。咁於是咧就喺個美容陷阱嗰度咧就即係揾阿麥美娟啊、阿陳明恩啊，就拍咗一條咧就好。而家雙傑即刻揾相添啊，黐孖筋。咁咧就即係好好有日本風情啦，好純真啦，同埋係自然 feel 嗰啲咧嘅片段嚟嘅。咁但係由於因為嗰個收視嘅限制啦，咁我哋就即係不便係播佢條片啦。你有興趣嘅話，或者好似雙傑咁重口味嘅話咧，就自己上網 search 下，就呢一個麥美娟。你去麥美娟個 Facebook page 出嚟，會發現到咧都有啲咁嘅片嘅。咁但係我哋唔係想介紹呢兩條 友啦。我哋而家討論緊變咗民建聯嘅。女 唔係啊，我想 小花工聯會小花， 唔係我就係 嗰啲本土女孩嗰啲咁撚樣，究竟係咪索啊咁樣？ 唔係，我哋又唔係朝呢個方向，因為我想講咧，即係我最近咧，即係都有留意到嗰、那個即係建制派點樣利用網絡去即係叫做一個拍片啊，或者做宣傳啦、啊。其實即係好坦白咁講喎， 點咧？ 鐘樹根佢其實已經踏出咗建制派嘅一大步啦。 點解？ 你唔頭先一開頭嗰條片咧，你唔發現到嘅就係、是，其實佢拍嗰個內容咧，即係我咁講啊，你話開頭講本土啊，同埋後尾講本土嗰個 tag 係夾硬落去，即係夾硬踢落去啦。但係中間咧，去同街坊傾偈啊。拍嗰啲鏡頭行街市啊嗰啲咧，其實嗰啲唔係啊，其實嗰啲唔係似我，咁我喺街市長大噶嘛，咁前到我嘅。喂，佢哋嗰啲咧，其實就係、是民主黨啊，同埋你冇留意其實泛民都係追求緊呢一樣嘢咩？即係你最近冇乜留意，你最近冇乜留意，譬如係泛民主派嘅片段。其實你如果真係掩住個人物咧，喺嗰個風格上面咧，你會發現大家走向嗰個嘅朝向嗰個方向都係賣親民啦、啊，賣扎根於嗰個社區啦、啊，跟住然之後同嗰啲街坊係非常友好啦、啊。成喂，你冇嘢賣嘅時候，你係唯有賣呢一樣嘢嘅咋？即係。 你因為你喺嗰個政治理念上面，對於我哋呢啲嘅即係我哋啊，真係一個嘅制憲派或者公投制憲派，其實我哋賣緊嗰個，我哋 sell 緊係我哋個成個 agenda 啊嘛，係我哋個政治理念，我哋個論述，關於五區公投全民制憲裡面嘅一啲嘅諗法，點樣係同香港嗰個嘅政制嘅缺陷有關咁等等。咁呢一個係我哋賣緊過去嘅嘢出嚟咁。咁但係你睇翻轉頭嘅就係其實而家民主派又好或者建制派都好，大家一齊用緊互聯網嘅話係正常一樣嘢喎。其實翻翻轉頭去講，喂，你用緊個網絡嘅話，唔代表個網絡就係有所謂嘅傳訊嘅能力，又或者係一個傳訊效果啊嘛。裡面嗰個 substance 個內容一樣嘅喎。 呢、這個你就針對佢嘅內容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建制派使用呢啲拍片啊，所以開網台啊，呢啲類似啲咩所謂網上宣傳咁樣，喂，其實唔止而家做㗎啦，之前可能而家就叫臨近選舉就 唔係尤其今年嘅2016選舉，2012嘅所以 你唔記得 rap 歌 少啲嘅 rap 咩 rap 歌，點解民建聯 唔係啊 rap 歌佢係拍條片係擺 YouTube share 啫嘛。 依、這個都係 唔 係 啊？但係呢個係其實佢係主動 喺 Facebook 度出。 佢嗰樣嘢你諗下，中 Sir 教中文呢樣嘢，俾佢諗到出嚟嘅呢個，簡直係世界七大奇蹟啦！ 俾佢啲戇鳩係諗呢啲咩？其實嗱，譬如鍾樹根，佢就係一個叫做典範嚟，就係、是、嗰種典範就係、是、咧，因為其實建制佢能夠喺網絡活躍嘅話咧，佢只係柒咗。或者佢做啲嘢好撚戇鳩，跟住就俾人惡搞，係咪？俾人臆創咁樣，跟住就再 share， 係咁樣噶嘛？佢哋嘅曝光係咁樣噶嘛？不管你 up 得出嗰啲咧，一嚿雲也好，蔣麗雲你意思係，或者你鍾樹根係嘛？黃國興你 up 得出嗰啲全撚部都係咁樣。而阿鍾樹根呢個咁撚嘅鍾 Sir 教學，屌我哋都忍唔撚住， 你忍唔住啫， 笑下啦，笑下啦，係咪先？即係加上佢而家係話想話退黨，我覺得你。勇敢啲，樹根，系咪先？ 要本土， 要 獨立， 要本土， 你就獨立啦， 系咪先？獨立起來，系嘛？ 可以理分離嘅， 唔好理啲舊黨友，系嘛？叫講舊黨友嚟嘅，舊黨友講啲乜嘢，系嘛？自己要有主張，系咪先？要去邊個論壇咪去邊個論壇咯？ 唔係啊，屌你都多餘啊！佢講緊要本土不要分離嘅話，你而家見到嘅就係佢係貫徹始終，佢離開民建聯之後走去本土嘛。 咁咪分離咗咯？ 咁係分離咗㗎件事。即係佢係分離咗嘅喎，為咗個議席嘅話，可以轉個頭就將自己嗰個口號係即係將佢完全撕毀喎。 要本土要分離，獨立嘅話就係本土獨立人士啦，幾勁！ 咪有人啱啱 share 咗嗰條，啱啱 search 咗阿麥美娟嗰條片，但係咧，其實咧，當你 search 嘅期間咧，我想講咧，雙傑咧，而家咧，其實係不斷係揾緊陳明恩張相俾大家睇，你揾到未啊？ 唔好睇啦！我唔想无啦，个脑里边究竟民建联啲女索啲啊，定工联会啲女索啲？唔好咁啦，好唔好啊？ 唔系，但系即系嗱，你净系问我对于头先钟树根呢条片同埋麦美娟，其实麦美娟嗰条片咧，佢系有 production 嘅， 系 佢个人系瘦咗噶。 屌你讲嘅啫，你搵 Darling 啦， 唔系，其实系摆个钱落去嘅，嗰、那个摆个钱落去嘅。不过即系点讲都好啦，我就系想指出一样嘢，就系话你大家清晰嘅就系唔系话有咗嗰个网络，用咗嗰个新媒体啊嘛，查查嘅话就系、是、即系有一个所谓嘅传讯嘅效果。譬如你头先睇翻嘅，其实钟树根你掩住前面嗰个本土，或者其实即使你要埋前面本土，不要分离呢一句说话，其实呢条片系啱民主党嘅。 佢根本可以講埋同一樣嘢㗎。 咪民主黨係 fit 落去㗎，直情套得入。 民主黨係會加埋嗰啲綠燭光晚會啊，加埋嗰啲片段囉，加撚埋嗰啲七一啊嗰啲街頭，咁跟住係民主黨嘅片嚟㗎啦。 哦， 即係佢哋攝嗰啲囉。而家鍾樹根淨係攝街市啊， 畫蛇添足添啊，淨係嗰條片啊擺落去嘅時候，就見到係民主黨一路走來。始終賣港，始終賣港。喂，其實嗰條片係直情完全 fit 曬民主黨。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會覺得嘅就係睇到，譬如建制派或者呢一類型嘅片咧，即係講真嘅，最基本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話嗰個新媒體用個網絡，就可以係。喂，雙傑，你不如即係講真啊，你不如幫我揾一揾麥美娟嗰條片。因為我想做一個對照，即係你 睇曬所有建制派網上面嗰啲咁嘅片段， 點解啊？ 跟住仲有蔣麗雲同埋梁美芬，佢哋有網台嘅，你知唔知啊？ 嗱，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 你洗爛 啫！我有睇過蔣麗雲嗰啲節目啊， 真係我覺得你評，我真係要為你平反。講柒咧， 你唔夠佢哋鬥㗎。 你有冇睇過先？你有冇睇過先？ 唔使知 好撚正。 唔係，我淨係想指出一樣嘢啫，即係唔好以為有個新媒體、有個網絡就大曬。當人哋有資源、有錢花落去擺落去做個 production 嘅時候，喂，其實工聯會麥美娟佢嗰個製作，即係你唔。是啊，你直你唔好淨係揾陳明恩啦、啊、好難煩啊，你揾麥你麥美娟咪得囉。 呢個啦，呢個 啦，呢個啦，你鍾意呢個，呢個你鍾意呢個。 嗱，呢個呢個講明先，嚟緊短片呢相繼 J 過好多次啊，我覺得呢個呢係嚴重嘅要譴責呢樣嘢。 食緊早餐嘅食緊早餐嘅聽眾請小心。 唔係因為譬如你睇返呢，即係你如果一個對照拍埋去鍾樹根呢條，你覺得佢梗係會得啖笑喎，因為佢本身即係嗰個形象帶俾你係柒柒地。咁但係其實你去到一啲譬如有啲可能新移民又好，或者係喺香即係新移民啦 ，OK。上網喺度玩 Facebook 嗰啲阿叔阿伯，會見到啊麥美娟啊，見到啊陳允許呢條片啊，佢覺得好睇喎，拍得好睇嘅喎。你而家得未啊？你得未啊？ 有未啊？ 雙傑 得未啊？你條 J 片 要打個 M。 雙傑頭先喺電話度 send 翻出嚟條片，佢自己 keep 咗喺電話度。 要家長指引。 得未啫？喂，雙傑， 扮嚟 啊！不如湯姆拍翻。 係雙傑先會 J 啫呢啲嘢。嗱，我好肯定阿飛機康一定會拍得靚過佢。好肯定，一部机啫，跟住录 effect， 靓唔靓睇主角嘅啫。 咁依个就有关系，咁但系依个主角你点睇啊？你系咪觉得好正？阿郭荣，你要讲嘢噶，郭荣， 我觉得 你唔可以领头嘅啫，我哋有听要斋听嘅啫。 我唔知点解双桥会中意呢啲咯。 吓，咁啊，泰木讲埋个结论佢啦。究竟呢个片你点睇咧？ 冇喎，我覺得即係你頭先，因為呢一個咧，關於鍾樹根嗰條片啦， 人數跌咗啦， 同埋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工聯會麥美娟呢條片咧，你見到嘅，其實麥美娟呢條片咧，之前我喺網上面見到好多人 share 嘅， 唔係啊， 有我自己，我因為我 你識埋啲咩朋友啊？ 唔係我個 friend list 裡面我係 有男士， 有啲男士喺度， 我都有， 呢個都唔 但係我真係未見過， 唔係留低咗大眾，留咗有啲村民喺度。咁啲村民佢觉得佢嗰条片係 好少清新咁樣，跟住又有女女后生，所以就 share 下啦。 话佢哋真係关心美容问题喎，同埋係同埋麦美娟真係靓咗 喎。咁係呀， 个鬼知道有咩评价。 有时真係各花各眼呢啲嘢。 唔係但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话其实你睇到啦，个网络唔係讲緊嘅就係你喂咁当然。你話作為年輕或者本土派，咁而家感覺上我哋個圈子，而家係喺嗰個網絡傳訊裡面，而家係我哋係有翻咁上下啦。 冇，我哋你講啊，肯定我哋最緊勁嘅，呢個唔使謙虛我哋。 咁我謙虛，呢個事實嚟嘅，因為我上唔到層七啊嘛。你明唔明啊？ 傳訊 嚟 㗎。 咁如果我上到層七嘅，我哋其實睇到傳訊，我勁睇我哋主持個節目，唔係講緊你係求其你個人開節目都得㗎嘛。你個人個主持質素，你要講個內容好聽先得㗎嘛。咁呢句説話我而家講唔到出口嘛，你明唔明啊？ 你可以引述大亨㗎嘛。 咁我冇理由引述黃楊達喺我哋嘅大香港早晨，跟住話你睇下我個節目幾威， 我之前都引述你啊，係咪先？冇咩問題嘅。 所以我都係勉勵下自己啫。 唔係，我想講題嘅泰國，你頭先講過依點嗱，我建制派可能而家做依啲片，我有啲叫做可能啲盲模啊，阿叔阿嬸嗰啲會 share 會 send 長輩圖嗰啲人咁樣，可能佢哋覺得睇得幾開心咁樣。我想講依扎人係唔係都可能會俾票佢哋嘅咧？講真。好啦，反而就係港豬啊， 唔係就係港豬咯。 唔係，我想講港豬，佢哋未必咧會中意睇啲片。我因為 taste 始終係有種 taste 喺度，你好難去到依個 level。 好難講喎。 好嗱，我唔係俾我講埋個 point 先。好啦，但係如果唔係依種 taste， 咁但係我覺得嗰個網絡傳訊咧係會俾到票佢哋喎。喺咩嘢情況底下咧？就係話嗰啲惡搞好撚過癮啊！啲惡搞睇落去好撚過癮，即係有喂你、 啊、 你一定聽過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喂我投俾蔣麗雲，等佢笑下都好啊， 唔 係等佢入去笑下都好、啊。 成個嗰個討論方向咪就係翻到去田北俊嗰度啫嘛。即係當田北俊你都覺得嘅就係話田北俊係開明咗喎，佢又玩得識得抽水喎。 如果你講呢個係有， 喂，當你鍾樹根識得自嘲嘅時候，佢如果拍啲片係下下都話鍾 Sir 教中文專教錯嘅，自身教中文，喂，咁佢就係一件事嚟。 即 係 或者執翻自己啲錯嘢係嘛？ 係啊， 攞翻嗰啲網點嗰啲例子。 過去呢三年，我嘅正職就係讀錯鳩辯咁樣，係咪咁啊？鳩辯啊？唔係咩死咯？唔知咩 死林記得佢有啲咩嘅？ 有好多嘅咩咩誒明張木蛋、子虛烏有、 子虛烏有啊，諸如此類咁有一集咁嘢。 雞毛鴨蒜， 雞毛鴨蒜有講過， 有 係咪雞毛鴨蒜有講？即係呢一集呢一集嘅嘢，咁其實佢拎翻出嚟自嘲嘅話，其實係有人 share 嘅，我肯定 係啊。 我肯定有出，而家系啱啱嗰佢真系 俾翹佢喎，而家 俾翹佢，俾翹佢， 退檔退檔， 唔係啊， 有本錢 咧。所以今次咧，今次咧，純粹阿湯姆咧，佢係諗住咩啫？即係麥克風上面叫阿鐘樹根嘅，就係話你接受佢嘅邀請去嗰個論壇嗰度啫。 係啊，我哋商界成日都要揾啊唔同人做論壇。 喂，即係頂唔順，因為大家睇完呢個文美卷之後咧，話食唔到早餐。咁啊因為我哋都未食早餐，有啲 你想播翻你自己啲 片？冇。唔係，因為其實你只要一對照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咧，同埋頭先我幾條片，你發現到有分別唔大，即係分別唔大。喂但係臨完結之前咧，有幾個廣告係要賣嘅。首先咧，今晚熱血政治咧就係有現場版嘅，係啦。咁啊，即係出一出張宣傳圖先。咁今晚咧熱政咧就會喺呢一個嘅慈雲山嘅社區中心，慈雲山南括號慈雲南嘅社區中心。咁咧就係有現場版啦，就邀請咗咧阿 Billy 啊，咁就係Billy 五啊。咁就係會同黃洋達啦，就做一個現場版，討論咩內容呢？ 而家個口講就話講公共空間，咁大亨都講過啦，到時可能講其他嘢， 到時講普教中啦。 總之個人人嘅嘢啦， 係啦，咁啊都係晚上八至九啦，咁就喺呢個慈雲山嘅南嘅社區中心， 係啦。 咁但係完咗之後咧，就新近堤同盟都係做現場版喎。 係啊，係你估唔到啊，真係都喺同一個場 地點 接住咧，接住落。接住咯，咁啊到時有驚喜咯，我相信。到時有驚喜，未知。 OK， 契弟遊戲。OK， 契弟現場版嘅咁樣。咁啊除咗今晚呢一個熱血政治現場版之外咧，咁我哋仲有係其他好多精彩嘅活動啦。咁包括咧就係呢一個6月5號啊，就禮拜日，下個禮拜日就晏晝2點至4點，咁我哋新西地板咧熱血長遊西就有個親子包種落啦。我想同大家講，其實咧就已經係額滿咁滯噶啦。OK， 據我所知咧。就係剩翻即係三毛幾個嘅一個嘅額嘅啫，咁就晏晝2點至4點就喺屯門嘅紅橋，屯門嘅青柏徑6號綠苑地下3號鋪啦，咁咁咧到時咧就係我哋有手足啦，亦都係揾咗元朗嘅嬸嬸啊一啲嘅好地道。元朗嘛 ，OK， 系啊，入鄉隨俗啊。咁啊，元朗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嘅枕冧教大家係包粽嘅。咁同日朝早咧，我哋都係會即係喺周邊咧有啲粽券咧，就係我哋咁有一啲嘅友好團體啦，咁都係有啲嘅粽啦，咁都係派俾街坊同大家過節啦咁樣。 好啊， 係啦。咁啊，呢一個親子包粽落咧，其實即係剩翻少少位嘅啫。咁我哋好希望，因為其實我哋都係有篩選嘅 ，OK， 我哋係會 有篩選， 有篩選。咁啊， 先到先得嘅咩？ 先到先得，咁但係同時嘅話，咁你都係叫親子嘛，係咪？咁都希望嘅就係嚟帶細路仔啊，家長一齊開心啊，大家包粽啦咁。咁啊，除此之外嘅話咧，咁我哋都係即係都提一提啦。咁仲有一張圖係咩圖嚟嘅？ 六四集會 係啦，就係呢一個嘅六四集會，就係嚟緊呢一個嘅禮拜六晚嘅夜晚八點至十點。咁我哋喺五區咧都有呢個本土民主反共建國嘅六四集會嘅。咁如果大家都係即係想找回自己當區的話，那都可以留意我們在各區派發的傳單、上面都有不同的地點啦、至於在新西呢都是在地板附近的，都是在那個的屯門紅橋，又或者是你搭輕鐵去到新墟站，我喺新墟站落車就係新西嗰個嘅集會點啦。其他區域嘅咁九龍西嘅話都係同往年一樣啦，就喺呢一個嘅尖沙咀文化中心。咁至於其他區份咧，咁大家都留意翻我哋網上嘅宣傳啦。如果喺呢個五區裡面，你都覺得喂唔係太集區，或者你可能出咗去喎咁，咁其實我自己咧都會係呼籲咧，同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港大同埋中大同學嘅六四集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講嚟講去嘅就係唔妥你支聯會啫。OK， 講嚟講去係唔妥你支聯會啫。我哋同時嘅就係話，既然如果六四係咁重要嘅話，咁點解唔將個信息係遍入個社區，去到香港全港都係有一個六四當日嘅悼念，就係將呢一個六四嘅信息，就係共產黨係一個殺人嘅暴政，然之後去話俾所有香港人聽咧，亦都同時係提醒咁多位嘅，就係話要保住香港文明，唯有嘅方法嘅就係堅持住一個中港區隔嘅思想，而且我哋就係付諸實行添，就係嚟緊會有一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運動啦。咁呢一樣嘢，相信聽眾啦，同埋咁多位支持者都好清晰明白嘅。咁但係都希望同時 事嘅，就話當日大家一齊出嚟，就去到唔同各區，咁去即係各區其實有自己嘅主題啦。咁我哋自己新界西咧都有一個主題嘅。咁首先咧就係會有一個嘅即係好悼念啦，哀悼嘅儀式啦，哀悼儀式同埋悼念哀悼嘅儀式啦。咁都同過往一樣噶啦，咁都會燒下嘢，咁睇下燒咩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咁就有一個嘅環節咧，咁就我自己好希望做到嘅，就係、是、一個港共政權嘅聲討大會啊。因為其實喺過去咧呢兩年裡面咧，我哋知道其實好多嘅手足啊，同埋一啲嘅當區居民同我哋講翻個故事咧，好多主流媒體冇報。咁但係實際上喺個過程裡面，好多嘅黑警打人啊，點樣係俾黑警老屈啊？面對住嗰個直港共政權嘅示弱，佢喺個生活上面嘅變化，佢喺嗰個精神上、心態上面點樣係由一個大中華膠變成一個本土派甚至建國派堅實嘅支持者咧？咁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傾偈會咁上下嘅情況，就係大家係可以一齊嚟去講一講點解我作為一個大中華膠 ，OK？其實我自己都是的，在2011年的時候，短短在咁短時間裏面變成一個即係走在最前線尖刀上的一個嘅，即係大家在前線啦 ，OK 嘅一個嘅修憲建國的一個嘅倡導者咧。咁我覺得呢一啲嘅分享啊，嗰啲嘅故事，有血有肉的故事咧，係大家係一定會歡迎嘅。咁、所以希望都係啦，嚟緊禮拜六晚咁就喺8点至10点就喺香港各區嗰度見面咯。系咁样啦， 仲有就系大香港早茶六八集啦，咁就呢个6月10号星期五嘅，咁啊再讲多次啦，观塘呢个广场富林渔港海洋厅，咁啊每位300蚊，咁啱啱咧都喺 chat room 贴咗呢个一个报名嘅 网址啦， 个网址啦，就系、是、大家上翻我哋网就 PayPal 买飞啦，咁就多多支持啊，咁啊另外大亨都有之前我提过噶啦，就系、是、现场咧仲有呢个嘉伦啊，就人手制作嘅一个限量热狗出售，咁啊之前都有 show 过俾大家睇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翻我哋嗰啲 group 嗰啲图片啦，咁最好嘅系现场睇下啦，系咪先吓？咁啊500蚊啫，咁啊多支持啦！ 我覺得唔使講咁多嘅，咁啊教主黃毓民佢100集先出現一次，係咪先？ 100集出現兩次， 有出現，但係淨係做咗兩次。 係啦， 佢而家話1.5次啊嘛。 係啦，諗600集嚟到飲早茶，你咪唔嚟啊嘛？係咪先？嚇，好難得噶嘛！ 見到教主做曬4集咯。 一陣間我都講時間啦，約咗教主飲茶 啊。咁仲有最後嗱，雙黃棟篤串，快啲買飛啊！大家 好，咁我哋今日大香港早晨時間差唔多，今日晏少少時間，國立大台再見， 拜拜。